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赵子涵，来自北京，很高兴今天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诵读的篇目是《少年中国说》，接下来为大家诵读《少年中国说》，梁启超。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无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无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思亡可巧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中国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祈祷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出胎，郁郁惶惶。干将发行，游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中国少年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 滚石唱片曾经推出过很多很多的情歌，其中呢有很多在后来成为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么在滚石三十青春音乐记事簿这一套合集当中，第六张专辑就收录了很多经典的情歌。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很贴切，叫做《恋爱学分》。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一张《恋爱学分》。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也是把您的翻唱作品、原创歌曲，或者说是您特别想听的某一首歌曲，为朋友点的歌，都可以通过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 876@163.com 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李宗盛和张艾嘉合作的《爱情有什么道理》。两个人的合作不只是演唱，张艾嘉呢还帮助李宗盛完成了歌词的创作。这首歌曲也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那么在滚石唱片公司内部呢，就有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周华健啊、莫蔚啊等等。不过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还是李宗盛和张艾嘉合唱的版本最为有名。毕竟呢，这个版本曾经被选为2003年热播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李宗盛和张艾嘉共同演唱的这一首《爱情有什么道理》。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 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 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 徘徊，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 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 爱情有什么道理，来自李宗盛和张艾嘉的共同演绎。滚石唱片旗下呢，有很多歌手都是靠在酒吧里卖唱起家的，比如说呢，周华健还有黄品源，这两个人身上呢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在酒吧当歌手的时候呢，他们都认识了一个非常支持他们工作的女人，并且产生了一段感情。但是呢，两个人的感情结果不太一样。周华健当年遇到的那个女人最后成为了周太太，而黄品源认识的那个女生认为黄品源一定会在事业上大获成功，害怕自己呢会成为牵绊，所以说就选择了分手。当时呢，黄品源很痛苦，他很想挽回这段感情，但是那个时候呢，通讯方式很落后，是吧？所以说就彻底的失去了联络。不过呢，这段感情也让黄品源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就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来自黄品源的演绎。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合集恋爱学分当中还收录了很多歌手的代表作，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由潘越云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之中。其实呢，在这张专辑之前，潘越云就已经演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几度夕阳红、旧爱新欢等等，但是呢，相比之下影响力都没有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大。因为呢，这张专辑让潘越云获得了当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专辑奖，并且帮他打开了内地市场，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把这首歌当做了他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潘越云的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叫做《恋爱学分》。欢迎各位呢，也是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 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之外，歌手潘越云的另外一首作品《爱的箴言》也被收录到了合集《恋爱学分》之中。不过呢，这首歌并不是潘越云原唱，原版是一首日文歌曲，当年呢是罗大佑为别人作曲，日本词作家宇冈仁填词的日文歌。后来呢，罗大佑又填了一版中文歌词，就是这一首《爱的箴言》。那包括罗大佑本人在内的很多歌手都唱过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潘越云的版本。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 爱的箴言来自潘越云的演唱。那么今天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分享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无言的表示》。这首歌的词曲创作都是由罗大佑一个人完成的，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中。 这张专辑呢，可以真的说是一张神专了，算是陈淑桦在商业上最为成功的唱片，因为销量呢非常高，主要整张专辑的质量本身呢也很高。主打歌曲呢是李宗盛创作的《梦醒时分》，是吧？都很火，都很知道哈。专辑发行之前呢，在宣传期的时候呢，就把这首歌公布了出来。很快呢，这首歌就成为了当年红极一时的经典曲目，从而呢引发了购买专辑的一个狂潮。后来呢，大家发现这张专辑当中优秀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无言的表示》，就是众多经典歌曲当中的一首。其实呢，这也算是一种遗憾了。歌曲本身的质量很高，但是因为同一张专辑中的优秀歌曲太多了，所以说呢，这首歌就没能成为最亮眼的那一首。好吧，一起来分享陈淑桦的《无言的表示》。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轻轻地问一声，亲爱的你，请问有没有看见我沉默的脸？背影后的你是这般的熟悉，是不是另一个沉默的 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是又到雨季了， 气氛不算融洽，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啊、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 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拍着花匣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零10-6868-5858-686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都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气温回升明显，本市处在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在经典唱片秀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叫做恋爱学分。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翻唱作品和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很多歌手呢都曾经遇到过录制难度很大的歌曲这样的经历，这个难度呢不是因为歌曲的音域特别宽广，也不是因为需要的气息特别长，而是因为歌词真挚动人，让演唱者呢男慕女泪，男人沉默女人流泪，就这个意思。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过的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再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莫文蔚的《爱情》。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姚谦和张洪亮共同创作，讲述的是女孩思念爱人的心情。那莫文蔚在录制的时候呢，虽然说没有痛苦，但却经常被感动到哽咽，被迫多次暂停录音工作。一起来分享《爱情》，来自莫文蔚。 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怎会有不安？ 是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爱情来自莫文蔚的演唱。刚才我们好像提到了梁静茹，对吧？其实呢，《恋爱学分》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首梁静茹的歌曲。不过呢，相比之下，这首歌比较小众。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勇气》之中。那么说这首歌小众呢，主要是因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勇气》的名气呢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在排序方面，《勇气》排在第一位。那么这首如果有一天排在第二位，相比之下，这首歌的光芒就被掩盖了。但其实呢，这首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比如说李荣浩，他呢就曾在综艺节目当中表演过这首歌曲。接下来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版本的《如果有一天》。 现在也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但我是那个街角上演的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交错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我再被寂寞迎头赶上，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一个人的咖啡和甜梦，是不是也忽然 想象海之外的感觉。 有一天，来自梁静茹的演唱。在20世纪80-90年代，有一种歌曲的推广方式非常流行，就是当作电视剧的主题曲。那时候呢，还不像现在这么讲究，主题曲呢一定要贴合影视作品的主题。当时呢，很多歌都是和影视剧本身没啥关系，不过呢，有一首歌曲却和影视剧形成了相互成就的关系，那就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由罗文演唱的陈圆。当时呢，这部剧非常火，歌曲呢也随着剧集的热播传遍了大街小巷。电视剧讲述的是富可敌国的胡雪岩一生无法和真爱相守的故事，而主题曲陈圆表达的恰好是爱过恨过之后怅然若失的这样的复杂心情，可以说是道出了很多失恋过的人们的心声。一起来分享这首罗文的《陈圆》。 陈圆如梦，几番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今夜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 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任谁痛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任谁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恋爱学分》。欢迎各位呢，也是把您的翻唱作品和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在20世纪90年代初呢，滚石唱片的金牌制作人李宗盛算是正处于巅峰时期。那么那个时候呢，他非常的嘚瑟，就是呢有些过分自信了哈，甚至呢有一些自傲，几乎呢他是写一首歌火一首歌。比如说在给成龙制作专辑第一次时，他一共写了两首对唱歌曲，一首是和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另一首呢是和苏慧伦合作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么前一首呢就不用说了，李宗盛包办词曲，直到今天呢依然被人当作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那么后一首呢由李宗盛谱曲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影响力呢也很大，在娱乐界内部呢甚至比《明明白白我的心》还要受欢迎。当初呢成龙是想把它唱成情歌的，但是那个时候呢苏慧伦年纪太小，俩人差距太大，大家一听呢两个人的声音就没法把他们想象成恋人了。而且呢歌中并没有直接表达情和爱，所以说大家觉得这是一首既适合表达爱情又适合传递亲情和友情的歌曲。后来呢很多歌手和带有玩票性质的演员都曾翻唱过这首歌曲，比如说王菲啊、黎明啊、王志文啊、江山啊等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苏慧伦和成龙演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